落日照过暗暗的天，并未照到暗暗的心结。月亮教我着上风衣，并未教我脱去心中刺。看一抹沙，一串星辰，一霎知道一切全是简单的事。一个心偏会纠缠，也许怪荒诞城市。请看一片海，请看一片天，为此痛就拼命痛，喊就拼命喊，记得可以失去的，只要亲爱的我不可以变。至少天会安慰海，海会鼓舞天，为此爱就继续爱，信就继续信，记得不必记得今天太多事，谁怕以后太易变。若我再昨日见，大地吻过永远的天，就像笑我永远的曲线。越是对抗瘴气污染，越是发觉志气多清浅。相信沙，相信星辰，相信不理一切才是青春的事。一个心偏会纠缠，也许看不透而已。请看一片海，请看一片天，为此痛就拼命痛，喊就拼命喊，记得可以失去的，只要亲爱的我不可以变。至少天会安慰海，海会鼓舞天，为此爱就继续爱，信就继续信，记得不必记得今天太多事，谁怕以后太易变。我要恬静如沙，当海风吹过后放下风的真挚在耳边，教我要灿烂如星，太快过了一天。海滩走过走到继续呼吸的意思，心里总有一句诗，告别过后再遇见，海里总有一片天。海会洗过沙，星会闪过天，为此痛就拼命痛，喊就拼命喊，记得可以失去的，只要亲爱的我不可以变。至少天会安慰海，海会鼓舞天，为此爱就继续爱，信就继续信，其实永远有我在身边，怕以后太易变。若我在昨日见，若你在昨日见。